宇宙历801年，新帝国历3年6月1号，讲和成立的消息传到了伊士伦要塞，大约有10万的留守部队笼罩在一片欢呼声当中。但是接着，威里巴特、尤西姆·梅尔卡兹、瓦尔达先克布、路易·马逊等人主要的战死者名单传来的时候，整个气氛显然肃然起来，充满了悲叹声。特别是蔷薇骑士联队，生还者只有204名，而且全员负伤，最终迎接这种凄绝的结局。 先恐怖，那个男人他也死了。 总司令官来电。 尤里安，你也实在太差劲了，要是杨指挥官他还活着的话，一定会把你臭骂一顿。 这是菲利加对于残留于伊谢伦要塞竟然开启战端仪式，以责难的方式对尤里安表示谢意。 对不起。 尤里安明白菲利加的意思，也只是短短的回应。 那么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呢？说来听听吧。 我打算率领残兵前往海尼塞行星，跟帝国军一起去。到了那里，我应该能够见到皇帝，到时候我会对皇帝提出我的提案。 什么样的提案？ 我打算把伊谢伦要塞让渡给帝国军，相对的希望他们把海尼塞行星的自治权给我们，然后哪天让帝国制定宪法，设置议会，让帝国朝着开明的方向走去。当然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需要长年的岁月跟不断的努力才会成功。 果真如此，那么他也就可以回海尼塞了。 菲利加用这种表现来认同尤里安今后的外交方针。伊谢伦太过于难攻不破，包括雷神之锤在内的强大火力使得帝国军必须对他保持相当的警戒，以后应该朝着不靠军事力而靠着外交折冲的方式来自保，试着和帝国和平共存。 凯塞尔中将，你也听到了，看来我们要跟伊谢伦说再见的日子到了，事务方面的事情交给你处理，这样好吗？ 哦，好的，一切包在我身上，杨夫人，我一定会整理得非常完美无瑕，就算帝国军用指尖搜索灰尘也没有吹毛求疵的机会。 那就拜托你了。 哦，对了，杨夫人，我老婆要我跟你说，请你今天晚上到我家来一起吃个晚饭，或许你会觉得很困扰，不过违抗我老婆是很可怕的事，所以希望你能够答应。 谢谢你们的邀请，我不会客气，一定会去让你们招待的。也要跟这个房间说再见了。谢谢你，老公，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 战舰尤里西斯存活下来了，证明了他的运气真的很强。不过最近尤里西斯的机能几乎接近于一艘医疗船。 哎呦，我想迷迷糊糊的死都死不掉。不过一想到了地狱会看到仙寇部在那大模大样的被一群魔女伺候着，我就不想死了。哎，真是烦哦。 既然这样的话，那你就活久一点，在这个世界称霸吧。仙寇部那个不良中年死了之后，这里就是你的天下了。 奥利比·波布兰生于宇宙历771年12月36日，死于801年6月1日，溺死于美女们的泪水之海，享年29岁。我连我自己的墓志铭都已经准备好了，想不到却用不上，真是遗憾呢。 哦，我记得你的生日不是已经过了吗？你现在已经30岁了，我说了没错吧？ 你这个人很烦呢。就算我真的满30岁了，对中将你有什么好处啊？没事干嘛这么坦白啊？ 如果我只会有了好处才高兴的话，那我不就变成那些利欲熏心的废杀商人了？不过说真的，我们那个司令官跑到哪里去了？ 你说他呀，当然是跑去安慰那个丧失父亲的伤心女子了。 卡琳， 我妈妈一直很喜欢这首歌，她说她以前常唱给华尔达仙寇部听，分手了之后她经常一个人唱这首歌。 卡琳，仙寇部中将他…… 我知道了。什么嘛，平常一副好像被杀了5、6次也能够马上复活起来的样子，为什么会死了呢？我还一直想找机会对他复仇呢。 复仇？ 对啊，哪一天我要把我生了孩子推到他面前，对他说：“这是你的孙子哦，爷爷。”我一直很想跟他说这句话。我认为这么做对那个不良中年是最具有复仇的效果。爸爸。对不起，把你的衣服弄湿了。 没关系。 哎，你喜欢我吗？如果你喜欢我，不要只是静静的点点头，要清楚的说出来。 我喜欢你。 民主主义真的好棒啊。 怎么说呢？ 因为一个武长还可以对中尉下命令啊，换成是专制政治的话，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将来两个人结婚的时候，6月1号可能会成为他们难忘的日子，因为这是他们的父亲过世的日子。 你沾到口红了，在嘴唇的右边。这样啊，原来连仪式都已经做过了，很好很好。你还真坏呀，中将。不过你怎么会连你女朋友有没有擦口红都不知道呢？ 我以后就会知道了。 对了，你预定什么时候正式跟皇帝见面了吗？ 还没有，至少也要等到皇帝莱因哈特的身体稍微好一点之后再说啊。 这样子啊？可是有谁能保证皇帝确实能恢复健康呢？听说是不治之症哦。总之啊，你要好好的跟他谈，不要留下悔恨。 我会的。 不过话说回来，人类这种集团要达到能够利用会谈来解决问题的程度，好像非得流几亿吨的血之后才有办法。 你认为这很愚蠢吗？ 谁知道，我没有资格下这种评论。我是凭着侠气跟狂醉害别人流了很多血的元凶之一。 或许真的很愚蠢也说不定，但是失去这种愚蠢的时候，人类是否就真的能够完成进化呢？ 伊谢伦君以各种的表现和态度凭吊对死者们的记忆。另一方面，帝国军的情况却不一样，战死者名单中并没有主要的将帅，取而代之的是一件过于巨大的凶事袭击他们。全军的大元帅皇帝莱因哈特已经确定罹患了不治之症。 为什么欧贝台那个家伙不会死，而是皇帝要死呢？这个宇宙根本没有正义也没有真理，大神奥丁难道是拿公平不做事的吗？ 不要闹了，比登费。 我怎么能够不闹呢？ 我是有理由所以才叫你不要闹的。首先，陛下的确是生病了没有错，但不见得会死了。如果身为一级上将的人带头心浮气躁的话，会给士兵们造成不好的影响。其次，你也要考虑到皇妃跟亚历克皇子，我想他们两位可是远远比你有资格悲痛的，希望你一定要明白这一点。 我明白了，你这么说我就无话可说了，是我太轻率。 其实米达心里非常羡慕比登费的率直，他必须把对神的不公正和想咒骂的心情压抑下来，这种痛苦炽烈地燃烧着他的身心。 吉尔艾斯、罗塔尔，还有凯普、雷内肯普、法兰、史坦梅兹、路兹，拜托，我求求你，不要连皇帝也把他带到天堂去。现在这个世界还需要皇帝啊，陛下。陛下，莱因哈特陛下，请您等一等。陛下，那是陛下真是没办法，征服天堂是吗？ 6月1号，尤里安到达了海内塞行星银河帝国大舰队。这是自从羊的婚礼那夜他前往地球以来，隔了2年之后第一次回到他的母亲。 海尼塞也变了，还是说因为我看事物的眼光也变了？不过至少在2年前这里还是统治半个宇宙的中心地，现在只不过是边境的一个小行星罢了。 每一个人看起来都无精打采的样子，我看呢，他们是已经打算接受现况了。 自由、自主、自律、自尊，亚雷海尼塞所倡导的民主共和政治的价值观到底消失到哪里去了？ 带着深刻的怀疑，尤里安首先到医院探视住院的母莱。 这样啊，你们可能会放弃伊谢伦要塞吗？ 我想应该会放弃才是。接下来我要跟皇帝对话，我要把它拿来当做交换的条件，除此之外没别的办法了。 这么说，一个时代终于要结束了。虽然说微不足道，不过对你我来说，所谓的伊谢伦时代确实是存在过的。对我来说，那是我最后工作的地方，对你们来说，我希望那是前往下一个时代的跳板。 同一天，关于驻留在海尼塞的伊谢伦军的待遇问题，尤里安得以和担任警备工作的华伦一级上将交谈。 我记得我以前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啊，难道是我记错了吗？ 没有，您并没有记错，我在地球的时候见过华伦指挥官您呢。 哦，在地球教的本部，我想起来了。 真的很抱歉，那个时候骗了您，隐瞒自己的身份。 哪里，这种事情没什么好道歉的，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立场嘛，对不对？不过说真的，我们彼此都失去了不少知己跟伙伴呢。 华伦的话让尤里安感到一阵黯然，这种心情在跟妙拉会谈的时候显得更为清楚。 米兹先生，我们两个人到底谁比较幸福呢？你们在杨威利元帅死前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他会死，但是我们被赐予了时间去做皇帝即将要死去的心理准备。不过你们的哀痛是从起点开始的，而我们得先迎接终点，然后为了满足心灵的饥渴不得不再出发。活着的人啊， 是啊，活着的人的旅程是继续下去的，一直到跟死者们会合的那一天为止，这是不允许跳过去的，要一直继续走到那一天才可以。既然如此，能和帝国的一级将领们有这样的心灵交流，是再高兴也不为过的事了。但是这件事说不定会遭到后世严厉的批判，他们会说大量屠杀同志不知耻的握手。不，后世也就算了，要是被战死者的遗族骂得狗血淋头，这也没办法。不过没有其他的路可以选择了，为了创造出今天这种状况，我们必须要先战斗不可。 你在干什么啊，船长？ 计算复利啊。 计算复利那是什么？ 到目前为止提供情报给伊谢伦那些家伙的费用。 你要跟他们收钱呢？ 我当然要收了，如果免费服务不跟他们收钱的话，伊谢伦那些家伙也会觉得非常过意不去的。 会这样子吗？ 至少我会觉得很不好过。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可不是凭着侠气跟狂醉来赌生命的。 哦，是这样子的。 没错。已经决定了，玛里娜，如果伊谢伦那些家伙想赌赢这场苛酷的游戏的话，我要来贩卖情报，成为一个最符合新时代的商人。 也好啊，不管做什么，只要卖好东西能够赢得信用，能够把事业扩大，这就是好事，对不对？ 哼，你在说什么一般论呢？好了，我要早一点到伊谢伦那些家伙住的宿舍那里去。怎么了？干部都不在呀？ 哟，费沙的辣腕商人，你们家的鲁宾先生还好吗？ 哼，快死了。 什么？ 医院关系者提供的情报，那个家伙得到了脑瘤，原本只剩下不到一年的生命了。在皇帝到达海尼塞的前后，他突然开始拒绝进食，现在只是在拖时间而已。 绝食啊？不过这不像那个家伙做出来的事啊，他是一个就算抢别人的食物也要活下去的人。 你说的没错，不过当一个人快要死的时候，他的心境也会跟着改变。这个棋下得好烂啊。 你竟然转成这个样子，那来比一比呀。 求之不得。 这是6月13号晚上的事情。 电极200， 两百， 3、2、1。 是的，是鲁宾自己将维持生命的装置给拔掉的。 三 是，我知道，危机状态是。好，请您稍等一下。报告，他已经死了。 这样啊，阴谋的巨头终于也逃不过一死。这么一来，宇宙也稍微可以安静一点了。把跟鲁滨有关的资料整理一下。啊，怎么了？ 亚德里安·鲁宾的脑波停止的时间是20:40的事，几乎在这同时发生的，并不是地震，而是海尼塞市的地下大规模的人为爆炸所引起的。这是后来才判明的事情，鲁宾在自己的头盖骨里面装了比脑波还要低的极低周波炸弹的控制装置。当他死亡的同时，埋设在海尼塞市地底下的炸弹也会同时启动爆炸。鲁宾的自杀是想趁着皇帝莱因哈特待在海尼塞市的时候引发爆炸，想要把皇帝也一起带着陪他上西天。 快逃！快点灭火！快点灭火！快！ 啊！陛下，恕属下无礼。陛下，火势已经逼过来了，这里太危险了，请您立刻离开。 如果朕注定要死在海尼塞的话，也要死在这儿。朕讨厌像难民一样慌乱逃亡。 您在说什么？废杀的皇妃还有皇子，现在都还在等着陛下您的归去啊！平安地把您带回去，这才是身为臣下的责任。恕属下无礼。 就这样，莱因哈特脱离了险地。关于这件事，艺术家指挥官麦克林事后在文章如此记述，他说：“ 皇帝能够平安脱离险境，这都是比登费的功劳，因为他对艺术，特别是美术造型的东西，完全没有兴趣，所以才能够如此迅速的处理。如果他惦记着美术品会被烧掉，结果迟了一步的话，那么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可以说是非常的幸运。” 这番话虽然承认了比登费的攻击，但是暗地也在批评比登费，因为他对美术品没有兴趣，才使那么多贵重的绘画美术品被烧掉了。但是这天晚上被烧掉的不只是美术品而已，世界上连续烧了3天3夜之久，火势控制住的时候，整个城市大概被烧掉了30%，烧死以及行踪不明的超过5000个人，而被害者是这个数字的500倍。查出这个恐怖爆炸事件是鲁宾用性命燃起的，是受命于欧贝泰的宪兵队的功劳。关于这件事情，欧贝泰搬出了军务省关系的相关资料，出动宪兵队调查所有可疑的人物。这个时候，在被检举的人当中，有一位鲁宾的情妇，以共犯者被宪兵队收押询问的多敏·毕尼尔。 这样啊，原来这个事件是鲁宾他要送给皇帝的血腥的花束， 用这种形式向银河帝国挑战而结束生命，对亚德里安·鲁宾他这个人而言，一定也会很不甘愿吧。不过我并不同情他，因为他是一个被人家同情也不会觉得高兴的人。 有一位叫艾弗利德·克劳西的女性，你知道她的下落吗？ 不知道。 不知道。 欧贝泰并没有打算继续追问下去。后来多米被拘留了2个月左右，接受调查和审问，最后以不起诉处分被释放出来之后便音讯全无。尤里安米兹跟皇帝莱因哈特正式会面的时间是6月20日下午。 朕听说你19岁，是不是？ 是，陛下说的没错。 19岁的时候，朕还只是黄金树王朝的一个上将，姓氏也不是罗格兰，自己什么都能做，跟我的朋友两个人还想要征服整个宇宙。 这个愿望陛下您已经实现了。嗯， 朕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相当的大言不惭，还说为了罗格兰王朝要献上良策，是吗？关于这个，朕想给你一个机会来证明你的好语。那么，为了银河帝国不让死兵入侵，你建议调出什么样的药来呢？ 首先，陛下，请您制定宪法，接下来设置议会，这样形体上就抵定了，也就是立宪政治之气。 器皿做成了之后，总要注入一些美酒才行。什么样的酒比较适合呢？ 酒要散发出香味是需要相当的时间的，搜集适合立宪政治的人才，到他们运作良好，一切上了轨道之前，需要花相当的时间。哦，皇帝已经没有这些时间了。 我想你的最终目的好像不是这样的吧？你是想要在银河帝国这个酒器里注入立宪政治这种酒，对吧？啊，这么一来的话，民主思想说不定就有可能会取代银河帝国了。朕要回去废沙。有好几个人在废沙那儿等着朕回去呢，最后一趟旅行大概有价值了。你也到废沙来吧。 真的可以吗，陛下？ 这样比较好，你应该去对下一个支配者谈谈你的抱负跟见识，而不是跟朕谈。王妃是一个比朕更具有身为政治家的见识的人，具体的内容你跟他谈一谈可能会比较好。这对皇帝莱因哈特而言是他第一次这么夸他的皇妃，到了日后，尤里安这么认为。这一天，莱因哈特显得相当疲劳的样子，会面只有30分钟就结束了。尤里安在没有达到目的的情况之下离开了。 黄金狮子旗啊，征服全宇宙的霸王之旗，怎么这么无力呢？ 到最后可能还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吧，不会这样无声无息就结束了。 这不是预测，而是你的愿望吧。 总之啊，我要跟尤里安一起去废沙，这样子我就能看到最后的一幕了。 那军务方面该怎么办呢？ 我会将军务交给苏尔，他不像我这么有独创性，不过责任感有我的1.6倍之多，再叫欧拉协助他。哎，吉拽王大人，你要留在海尼塞吗？ 我才不要嘞！我从小就最讨厌留守看家了。 听说母莱那个老爹想要过着安闲的隐居生活，我们两个可就不行了。等落幕之后，到确认剧场的收入变成黑字赚钱之前，我会一直陪着尤里安。 这个时候，尤里安在接受舒奈德的临行告别。 那么现在，你要到梅尔卡兹将军的遗族那里去吧。 你说的没错，梅尔卡兹将军的旅程走完了，我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遗族，我的旅程也能画上休止符。我们会再见的吧？ 一定会的，再见。 如果这是生离的话，应该还会再见面的。尤里安打从心底祈祷着舒奈德的旅程会有相当丰富的收获。宇宙历801年，新帝国历3年6月27号。银河帝国皇帝莱因哈特·罗格兰搭乘修复的总旗舰伯伦希尔离开了海尼塞，往帝都费沙前去。对莱因哈特而言，最后的恒星间的飞行开始了。 君の悲しみは君だけのものか君の背負う孤独は君の命限りか確かに勝手に産み落とされた命意味も価値も与えられないままに君の一生は宇宙の一瞬の粒けれどその輝きは全ての星に届く時代の架け橋精一杯の命虹の色を 即将在费沙行星发生，皇帝莱因哈特回来了，在皇妃跟姐姐安妮的守护之下，现在莱因哈特即将迎接最后的时刻。但是这个安息被地球教的袭击破坏，尤里安挺身而出。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梦的尽头》，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